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 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不想挽回什么。我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。 自尊常常叫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 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 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 记得那片星空， 最近的右手， 最暖的胸口， 谁记得。 我怀念的我， 再是你的快乐， 可是为什么却不想说我都懂了。 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 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 我怀念的， 我怀念的，我 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 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 记得我颤抖着， 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 最长的相拥。